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得知严兰兰并不知道他小主人的去向，小党忙犬温驯地点了点头，像是在对严兰兰鞠躬。他转身离开，重又踏上公路，小爪在雪地上扣下了一个个印章，又被新雪掩盖。直到小导盲犬彻底消失，严兰兰也没能回过神来。这世上原来还是有运行着的未罢工的 AI， 他们也是有爱的吗？还是因为程序为他们设定了爱这个功能呢？雪线铺在了严兰兰的脸上，他站在白的上下一体的天地之间，恍然间才有了末世到来的实感。谁说末世一定是血火漫天、恶人屠城呢？像现在这样白茫茫的一片大地，见不到半个人影，反倒叫人心里更加孤寂凄凉。严兰兰稳住心神，快速捏好两只小兔子，捧着回到了屋中。当他踏入屋中，把冰天雪地关在门外时，锅内的热水恰好烧开，噗噗地顶着锅盖，里面煮着盐水花生，一揭盖就是八角和大料的喷香气息扑鼻而来。严兰兰怔了怔，才绽开一个安心的笑容。不管怎么样，至少他现在有一个小窝了，也有了新的朋友。他把兔子欢欢喜喜地捧到睡袋边，收获了两个小朋友惊喜的赞叹。而另一边，061也把089制作好的病毒直接投入了使用，攻击061的系统集体收到了一段攻击反馈信息。尽管前面吃过一次类似的亏，但他们进攻了这么久，已大致摸清了061的能力上限。经过估算，061被动挨打这么久，不可能还有余力临时制造病毒反噬他们，而且这信息文件很小，与其他零散反馈信息的大小差不多，所以他们未加犹豫，直接把信息接收了。下一秒，所有攻击系统陷入黑屏瘫痪中，被弹出的页面根本无法关闭。屏幕上弹出了几道几何变换的数学演算大题，旁边的几何图上辅助线、垂直线、各种线乱七八糟交叉在一起，一眼望过去，看得人头皮发炸。题目要求要在空白区域内求算阿基米德罗线，满分100分，一共20道大题。答对一题，病毒就会随机删除一个文件，答错一题扣5分，考不到80分，病毒就会送所有程序自动格式化，业绩所谓的螺旋上天，直接爆炸。所有系统无语。半个小时后，089迫不及待地发信息问起病毒效果如何。061的化身正安心趴在池小池怀里，被他用小梳子轻轻梳着毛，闻言答道： 你写的病毒效果当然好。 干的多少啊？ 061舒舒服服地摆着尾巴。 全部是这样的，也有不少答得不错，但是他们忘了写解。一共20道大题，每题少写一个解，扣一分卷面分，所以都不及格。 061则舒服地眯了眼睛，微尖的乳牙轻咬着池小池的指尖，被他屈起指节轻敲了脑袋后就乖了，睁着灰蓝色的眼睛看向窗外漫天的大雪，只觉心里踏实。星际的智梦卡又被用掉了，池小池从库存里又补充了一张。061不禁问道： 小池，你是打算 让他做一个重复的噩梦吗？ 池小池裹着小毯子，抱着小豹子吸了一口，浑身舒坦。 对呀，在我见到他之前，他会一直重复那个梦。 会有效吗？ 会的。 池小池微微笑了，捏住小奶豹的爪爪，温柔地亲了一口爪心，嗓音里透着怀念的味道。 梦对人的精神影响很大的，我知道。 听了池小池的话，林六一没有出声，倒是小奶豹从池小池手里爬出来，钻进了睡袋里。很快，池小池就感觉到有东西顺着他的高领毛衣下摆钻了进去，并自以为很隐蔽地匍匐前进。池小池单手垫在脑后，闭目养神，佯装对这次偷袭一无所知。小家伙钻到衣领处时，高衣领给了他极大的限制，他本可以不管不顾，直接拿爪子摁着池小池的脖子爬过去，但他很体贴，撅着圆滚滚的屁股，只拿脑袋钻。池小池眯眼看着在自己前胸上一动一动的小东西，轻轻一笑。历尽艰难困苦，一只小豹脑袋从池小池的衣领里成功钻出，池小池继续装睡。小奶豹趴平，伸出小爪子轻摸摸池小池的脸，然后池小池就抓了他个现行，并果断收缴了他的作案工具。池小池拉过他的爪子，把肉垫轻轻抵在唇边，半威胁半玩笑道： 我要把你吃了。 小奶豹歪歪头，任他拉着爪子，低下头亲了亲池小池的唇角，灰蓝色的眼睛湖光潋滟。池小池愣了愣，拿食指轻抚了抚小东西的额顶，另一手摸了摸刚刚被亲到的地方，酥麻酥麻的，禁不住就笑了起来。 你在哄我？ 小奶豹伸爪抱住他的脖子，舒舒服服的在他前胸又踏了两脚。池小池又捧着小豹子软乎乎的肚皮吸了一会儿，才搂着他睡下了。睡前，他迷迷糊糊地对林六一说： 等梅老板长大了，就放他离开。 他不会吃你的。 池小池拿鼻尖蹭蹭小奶豹： 我放他离开，总比哪一天他没打招呼，自己跑走了好吧。 说完，他就在小奶豹身上阳光似的蛋香里睡了过去。零六一无奈笑笑，而小奶豹从池小池怀里拱出，有点笨拙地搂住了他的脑袋，哄孩子似的拍了拍。放心，他是为你诞生的，只要你想要他在身边，他就不会离开。自己已经失约过两次了，不会再有第三次。 因为所有人都有事情做，所以时间过得很快。整整两年后的一天，出去找物资的池小池以及一卡车人都陷在野地里。车子坏了，而眼看着天就要发黑，隐隐有野物的咆哮声从蒿草深处传来，听声音像是某种食肉动物在附近窥探。被他们救下的两个救人类小情侣惊魂未定，抱在一团取暖，但车里的人都表示情绪稳定，甚至还有人拿出葵花籽壳。孙燕负责开车，他坐在驾驶座上点了根烟，百无聊赖地四下打量，在齐腰深的荒草内发现了半块街心公园的牌子，眯着眼睛乐了。屈起指节敲了敲身后的溃窗，躺在车斗里休息的池小池把铅笔盒大小的溃窗拉开。 怎么？ 丁顿，看那牌子。 孙燕叼着烟说： 我小时候还带着我弟来这里买过棉花糖。 足足睡了两个小时的池小池伸了个懒腰： 啊，说起你弟，孙斌把车修好没？ 不等孙燕传话，蹲在引擎盖边上的孙斌就把叼在嘴里的螺丝刀取下，接着说道： 还没呢。 池小池瞪了一脚卡车顶棚： 什么时候能修好？ 不行，不行了。 小情侣闻言抖得更加厉害，但队伍里的其他人都表示镇静。要不是大家都知道孙斌有天然丧这个毛病，恐怕就要以为这车真的不行了。